熱帶風暴煙花集結在台北的東南偏東大約11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大致移向台灣移東海域，並且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不穩定，有驟雨和雷暴，星期一的雨勢有時頗大。現在的氣温是26度，相對濕度 96%， 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日早上7點。接著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位於南海北部的廣闊低壓區正是為廣東沿岸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至5級，稍後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南澳以南吹東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東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北風4級，能見度18公里，汕頭吹東北偏東風1級，能見度20公里，東沙吹東南偏東風5級，能見度10公里，黃茅洲吹東南風3級，澳門吹東北偏東風2級，能見度20公里，最後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風2級，能見度30公里。香港電台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FM 92.6 至 94.4 香港電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及銅鑼灣， FM 99.4 將軍澳， 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居在日本的岑浩谦，我最希望点嘅就是郭富城的强人之礼，去为香港队打气。我衷心祝福今届香港队，无论是实力以及运气，都是由头行运行到脚至尾。 强人是你，难顶天立地，愉快都在争气，永活不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东京奥运港 队加油！我是 Lisa 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谢贤在最新的黑色幽默港产片饰演杀手，新演员钟雪怕不怕四哥呢？ 他一开始都仲系戴住个黑超嘅，咁亦都系令人哋敬畏嘅全员。去到后来咧脱低呢个杀手身份嘅时候咧，都脱低咗佢嘅防备咧，就是一个好和蔼嘅人啦。有冇特别惊嘅？我觉得都系慢慢行近嘅一个过程。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

We 一起上，出走这地往哪里好？书中说到，肯定破浪，试试也好。You and I 二人食雪糕。 来自 ROOT 的作品《宜兰食雪糕》。早上时间来到6:18，听紧有林慧主持的《Beautiful Sunday》。今朝早咧，继续欢迎你打电话嚟嘅17232388，无论系倾下偈又好，或者点唱亦都好，等紧你电话。 冷暖那何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半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冷暖那何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

再回流，若是回头，一生到底何求？就像烟浮，舞着红楼，只想捉紧你手。 乜嘢事？ 嚟紧奥运终于正式开始啦！ 迟咗一年，系俾我哋有更多时间准备。 咁你准备咗啲乜嘢啊？ 我知道，白元浩， 白元浩，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咁逢星期几啊？ 梗系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天文台朝早六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三十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警方在铜锣湾一间店铺外面发现超过200人聚集，涉嫌违反限聚令，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带走店铺负责人。警方指，昨日挨晚大约6点半，有229人在铜锣湾陈东里和沙西街交界一间店铺举行篮球比赛和音乐派对，年龄介乎12至49岁，涉嫌违反限聚令，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32岁店铺男负责人涉嫌组织受禁群组聚集，被带回警署作进一步调查，稍后会被检控。德国一架小型飞机在西南部坠毁，三人死亡。当地传媒报道，一架单引擎飞机载有三人，星期六朝早在从西南部的斯图加特起飞前往马格德堡。机师曾经联系地面控制中心，随后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并且坠毁在一处森林。当局说机师没有发出求救信号，正在调查坠机原因。环法单车赛第20站的 30.8 公里个人计时赛，比利时车手云艾特做出35分53秒最佳时间夺得冠军。

kapasitas saya ini. Jadi saya lebih tahu posisi saya dan status ini tuh sebenarnya saling melengkapi. Misalnya nih, karena saya seorang ibu, saya bisa paham waktu mencari rumah bagi yang punya anak misalnya. Terus karena saya presiden organisasi, makanya saya lebih paham nih tentang bagaimana nih bos saya berpikir dalam urusan manajemen. 佢话当然会有压力啦，不过我哋要知道，我哋唔会喺各个领域都系完美嘅人。当我哋忙嘅时候，更加要保持冷静，清楚知道咩先至系最优先应该要处理嘅。而佢亦都觉得佢嘅各方面嘅能力同埋身份，同佢嘅工作系相辅相成嘅。例如系作为妈妈，令佢更加了解帮仔女揾屋嘅人嘅立场；而作为主席，又令佢了解到公司老板对于管理嘅睇法。所以我话 Nita 系一个非常之能干嘅人咯。时代唔同咗啦，而家好似好多女士咧都要负责好多嘢咁样，你又点睇咧 ？Yeah, betul sekali. Memang sekarang tuh memang udah berubah sekali ya. Jadi karena wanita itu menurut saya punya banyak cabang pikiran. Misalnya satu hal mereka bisa bikin 10 hal, tapi kalau misalnya pria itu hanya bisa bikin satu hal. Makanya saya malah melihat saya kita sebagai orang yang dikarunai atau blessing ya, kita sebagai wanita mempunyai kemampuan yang lebih. 佢话系噶，女士嘅心思可以分到好细，而佢亦都觉得应该要感恩自己有能力可以做到咁多嘢。嗱，你平时咁忙，咁点样可以令到各方都得到平衡？你嘅时间平时又点分配噶？ Keluarga kecil saya tentu prioritas utama ya, sehingga mengatur schedule mereka adalah prioritas utama saya. Tiap Selasa dan Minggu adalah waktu keluarga. Kedua, yang paling penting adalah schedule kerjaan dan organisasi. Baru berikutnya adalah urusan pribadi seperti temu teman-teman dan segala macam. 佢话家庭咧对佢嚟讲当然系最优先啦。星期二同星期日咧就系佢哋嘅家庭时间，其次就系工作同埋佢嘅组织，之后再有时间就会见下朋友或者做下其他嘢咯。感觉你系一位非常之正面嘅人。有冇一啲你自己好认同嘅金句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Terlalu banyak kalau saya quote, saya tuh suka banget sama quote. Tapi kalau yang saya akhirnya sering sebut adalah salah satu quote Jepang, namanya Warau kado ni wa fuku kitaru, which means artinya adalah kebahagiaan itu akan datang untuk yang selalu tertawa gitu. Jadi maksudnya ketawa dulu baru bahagia datang, bukan nunggu bahagia dulu baru ketawa gitu. 佢话最近好中意一句日本嘅名言，意思系你开心笑之后幸福就会嚟噶啦，唔系等到开心先至笑。认同啊，笑有一种力量，唔单止影响别人，自己笑多啲，即系人都开心啲噶。所以思培我呢就平时好鍾意笑啦。今集同 Nita 呢就傾到呢一度先啦。我知道 Nita 呢平时亦都生活喺唔同嘅文化当中，一定有好多故事㗎啦。不如下一集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呀。今集多谢晒 Nita,Thank you! Everything's gonna be okay. Gotta keep looking for a better day. So chara chara line, biar kita bahagia. Even when the whole world falling apart, never really meant for you to lose your heart. But everything gonna be okay. Seiring langkah kita terjalin indah, mentari bersinar cerah. Sedihmu usai, kita merangkai awal baru. Kita bersama satukan harapan Terus melangkah ke depan Takkanlah lelah, takkan menyerah We gon' make it through, kamu dan aku, yeah Put your love up, turn your head down Put your love up, turn your head down Pray to the high above, we'll be seven times Mari bantu bantu sampai lepas dari lockdown Satu hati yeah. 早上时间来到6:44，再一次提醒大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亦都系去到今朝早嘅9:00。咁啊，现时室外录得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4%。咁啊，天雨路滑嘅时候咧，如果你要出去啊，行路又好啦，或者驾驶人士都好咧，都应该要小心啲、谨慎啲啦吓。大家醒少分精神咧，就对自己同埋对其他人咧都系有好处嘅。咁啊，听一听今朝早嘅第一通。电话接通咗，有邓太喺度。早晨，邓太。 唉，早晨啊，阿林 Bobby。 点啊，邓太，早晨。 诶，我而家告诉你啊，我仲话俾你听啊，上次咧，我个孙女咪话咗十二号嗰时，我咪打电话同你讲嘢嘅，系咪？诶，神讲第一次啊嘛，咁咧咁啊，我忘记咗话我虚生个头啊，我虚生个头同你讲嘢啊嘛，咁诶忘记咗我自己生日，唔好告诉你啊，系咪？ 咁你系几时生日啊？ 23号咯， 今个月嘅23号啊，咁即系过几日噶咯？ 未够系嘛？23号 系咯，过几日咯，系咪啊？仲有几日？几日系啦。 系啊，再加咧，我咧就礼拜天都要告诉你啦。咁就本我要俾少少时间我，我礼拜天嗰日咧吓九而家打电话告诉你，我又想多谢你先。我嗰个孙女话多谢你啊，多谢你跪台你姐姐嗰啲咁讲。跟咧佢话下半年咧翻嚟，即系下一年咧翻嚟香港咧，佢话同我咧打电话俾你神光第一次。多谢你哋全部啲姐姐哥哥， 哇咁好啊！咁我都多谢你孙女，亦都多谢你啦，同埋我要预祝你嗱，祝你咧今年咧样样嘢都顺心顺意啦，同埋最紧要健健康康，生日快乐！ 系，我多谢你。喂，Bobby 小姐 啊，点啊 ？Bobby 啊，我上次咧又唔。哎呀，急得嘅又唔识得系诶话你，你话好似我一样啊，你又俾你，我又唔识得讲，我又好开心喎，讲唔到而家，咁啊又哎呀，真系好对唔住我， 你应该 比我更加好嘅，我意思话，即系意思，咁咧我就话，我上一次咧。我就话你哋咪介绍个阿神亮啊，同埋呢个 阿刘佩龙， 刘佩龙 系啊系啊， 你哋个新同事啊嘛， 系啊系啊， 我有啊，我就我接咗个3:00起身噶， 哇咁支持啊，佢哋实开心到不得了咯， 歌好好听噶，系啊新歌，我就把佢录下来咯， 哦咁啊好啦， 我咧因为我一个人嘛，一个人我可以开大声啲就 OK 噶嘛，三围啲窗啊，三围啲嘢咯， 吓好似有个人陪住你咁系咪咧，即系。成晚都陪住你啦，咁 系啊系啊，我就告诉你，我就今年先冇做嘢，即系以前做嘢噶嘛，知唔知啊？咁你贵台嘅节目啊，我就听咁啊，我 大耳筒机听噶，有耳筒机，有双尾，有乐声噶，好多，一日到黑都听。听音乐噶， 多谢你啦！支持我哋好多唔同嘅节目都好听嗬。 系呀呀呀呀！咁我八几年开始录歌噶啦， 哇犀利喎！咁啊耐过我，耐过我出世，真系。 系啊，哇！我觉得你好本事喎，个个节目你都做主角噶喎。 啊唔系，边度系啊？哎呀，衬托下嘅啫， 真系好叻， 陪衬下嘅咋，我呢啲喺人哋度身上学习嘅咋，因为唔够料啊，所以先要四围学嘢啫嘛。如果唔系，使鬼做咩？ 哎哟，你太过谦虚啦，讲嘢你其实你好叻女噶啦，我好 麻麻地嘅咋，我唔麻麻地叻嘅。 节目都听见啊，芭比小姐嘅。 是咩？ 我叫你林芭比嘛，你有冇听？ 听到梗系记得啦，记得你邓太。嗱，咁我总之就祝你身体健康啦，同埋咧样样嘢都顺心顺意系最好噶，即系同心想事成差唔多，不过仲要顺利啲添。 哦，系啊，我多谢你，唔好意思啊，我哋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我有千言万语想同你讲嘅，冇办法，时间限制系咪？ 系啦，好啦，多谢晒你啊，邓太，唔好客气。 阿芭比， 好啦，拜拜。 祝你身体健康啊，祝你啲同事个个都身体健康吓。 好啊。好啊，多 谢， 拜拜， 多谢，拜拜，拜拜。 希望邓太个孙女快啲翻到嚟嘅时候咧，陪下佢啦，等佢咧又好开心咁样咧，再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有时真系噶，唔单止邓太一个啦，我都知道今年咧疫情嘅关系啦，好多喺外国嘅朋友啦，或者系屋企人咧，好想翻香港嘅。即系通常往时可能有个习惯就系一年或者两年翻嚟一次可以聚下旧啦。今年都可能真系咧少咗好多呢啲机会啦，又或者可能有啲香港嘅朋友仔好想飞过去旅行啊，或者探亲咧，亦都要。要错过咗呢啲嘅机会，特别系听之前毕业典礼嗰啲季节啦，想订机票行下小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嘅一啲毕业礼嘅时候咧，都真系要变成视像直播咁样啦。咁不过希望啦，大家都快啲挨过咗呢啲日子咧，可以恢复翻正常，咁就最好啦。听一听下个电话啦，早晨， 早晨啊，林小姐， 早晨啊，袁女士， 系啊，我叫袁美凤啊， 吓点啊？ 因为我咧就系信义会嘅中心堂嘅教友嚟嘅，但我有个弟兄咧就叫吕一光， 系 佢一家人咧就今日咧就飞去英国嘅定居， 哦， 咁佢中心堂嗰阵咧就佢帮我哋啲长者咧编嗰啲圣经啊，因为我哋圣经唔识编边就打边页打边页咧，佢帮我哋啲长者一编。就俾个书签接住嘅，佢帮我哋好大忙。但佢今日咧，佢又飞去英国咧，我有啲好唔舍得咯，咁嘅意思。 一定啦， 所以咧就我就喺空气中咧祝福佢一家人咧就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再定居落嚟咧生活愉快咁嘅。 系啱啊，同埋希望 好好嘅。 去到边度都系一个信仰咯，即系同埋都联系得到嘅。而家好彩都有好多科技同埋联络嘅方法嘅。 不过我又唔识嗰啲即系互联网嗰啲，我系唔识，我觉得自己系好蠢嗰啲。 唔系啊，可能系只系突然之间有个机缘，你就发觉，可能越嚟越多朋友，如果系用嘅时候咧，你又会跟住一齐用噶啦。 我自己好蠢噶，我唔蠢又唔使俾阿女大兄同我哋编啦。阿女一个大兄， 定系你其实好精啊？你话我好蠢噶，你嚟啦咁。 唔系佢同我编咗之后咧，我好开心，真唔使我钳啊嘛。 哦，咁啊系，好方便 啊。先夹住咗啊嘛。啊，即系佢对我哋啲长者咧，真系好有爱心。我又好将我好感动啊，系嘛。所以我認識他就不是十分就很多年，我是四五年之前認識至現在，起碼都是有些感情的嘛， 有四五年都可以是很深感情，如果個個星期都見的話。 不過有時我多病痛啊，多病痛呢我就不是個星期回教會的，不過我就有同譚牧師譚牧師聊天的，就有什麼事呢我就找姊妹呢跟我話俾佢知話我今天不回教會啊，咁有個消息知道我唔翻教会咩原因啊嘛， 咁你都好有交代喎，真系。 哦，咁啊做人梗系有头有尾噶啦。 系啊，啱啊，啱啊。 啊，但系而家咧，就佢个女咧，就系叫卓玲啊。 系。 佢卓玲一嚟过我屋企访问过我， 系 家访啊。 哦，吓。 啊，同我又圣经啦，同我又祈祷啦，咁样。个卓玲姊妹对我都好好，都好有我哋啲长者心。 咁你都留低咗好多回忆喺度咯，即系记住佢咯， 写咗佢家人咯。 佢 真系我上个礼拜咧，我就有翻教会，翻教会咧就好多人同佢倾偈， 我就冇时间同佢倾偈，因为我身体唔系几适。身体不是很舒服，所以我又讲多句我都不是很想出声、所以今天呢希望他在空气中听到我把声，祝福他们的家人平平安安到步英国、那我就很开心了，又放心 了、我希望天父呢带他 去英国居留、就是落地生根叫到啦、一个很好的生活享受咯， 系系嘅，最紧要系适应到啦，同埋希望都系一个新开始嚟嘅，即系去到任何地方都要重新适应噶嘛，因为咁啊，希望佢哋好好咁样适应之后咧，我谂佢得闲可能要会翻嚟探下你哋嘅，第时 咁又唔知几耐细，我又唔知几耐喎，佢啱啱飞去。佢仲要佢要生活噶嘛，仲要揾嘢做噶嘛。 嗱，咁所以你就要俾心机养好自己嘅身体咯，期待佢下一次翻嚟嘅时候，我哋又聚一聚咯。到时又有好多嘢同佢讲嘅时候咧，又可以讲下大家啲近况啊，咁样咯。 哦，佢教会好多朋友同佢倾偈嘅。 我梗系知啦，如果唔系点会话排晒长龙倾好耐啊？系咯，哦，总之又祝佢哋一家人都系一路顺风啦，同埋去到嗰边咧，样样嘢都顺利啦，最紧要平安嗬。 系，陈春燕牧师咧都对我好好噶，佢都好关心我，佢知道我多病痛啊。谭牧师啊，谭春燕啊， 个个都对你好好啦。 又话想唔做啊？听闻消息， 哦，系啊， 即系下一年啊，2022年啊，咁、我又好唔舍得，到时我又可能又会流马尿都唔定啊。 唔紧要啦， 我自己好眼浅啊，因为我自己。好眼浅嗰啲人嚟噶、 我都好眼浅噶，我有啲乜嘢我都喊噶。不过我又觉得，都系一种情绪嘅宣泄嚟嘅，喊咗出嚟，可能个心又会冇咁谷住、屈住咁样咯，咁就舒服啲。咁希望就谂翻啲开心嘢咯，同埋都希望佢哋就算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啦，就算真系离开咗香港又好，或者离开咗一个大家共事啊或者相处嘅地方都好，都总会有再次相聚嘅一个机会嘅。我相信，即系将来一定会再见到嘅。 咁啊系， 系啊，只要自己健健康康咁啊，等住啲时日咧，总会再见噶嘛。 咁啊系， 好冇，我哋咁样谂啦。好啦，多谢你电话，拜拜。 你同我系咪同我唱首歌啊？ 吓、我阵间帮你点首歌啦，唱首歌就唔好啦。 系我知道，我讲 错咗。唔怕，我都系同你讲笑啫。哦，好啦，我阵间帮你揾好冇。 唔该你、哦。 好，拜拜。 唔该你，阿林小姐。 好啦，唔好客气，拜拜。 唔该晒。 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再听一个电话先啊，早晨。陈婆婆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啦、啊，点啊？ 冇啊，诶 ，Buddy 吓点啊？ 我听咗你好耐个节目噶啦， 系啊， 但系我咧，我今日又想打嚟咧，好唔开心咯。 点解啊？发生咩事啊？ 即系你哋柜台咧，即系转咗好多节目啦，但系咧，我都系好好 听啊！陈婆婆啊，你可能要将个收音机熄咗先啦，因为我不停咁样听到好似嗰啲山洞入边咧有好环回嘅回音喺度啊，所以我哋要等你熄咗个收音机先，因为太紧要啊 ！We one one 得紧 啊，而家好好多啦，而家系啦。 咁咧，我想问下你，即系我想问咧，一个问题。 请讲。 你会唔会答复我同埋？影唔影响你？ 哇！我唔知道我识唔识答、啊， 即系你哋柜台个嗱，我听咗桂花田啦、啊，同埋个曾志豪嗰啲节目啦，听咗成20年，突然间咧，咁佢哋几个嗰个节目咧就冇咗佢哋讲，咁而家有新人讲啦，咁唔系话唔好，即系听咗咁耐咧。好中意，即系习惯咗听咗佢哋咧，好开心啊，好成咁。 嗯嗯嗯。 突然间咧，即系你哋柜台咧，又冇咩原因话佢哋唔做啊，又咩咁样。但系我又好想知道佢哋点解个情况系咩理由啊？咩咁样咯？ 其实我真系唔知啊，我真系唔识答你呢个问题、 啊。系咯，我知啊，我所以我都系。知道你哋唔识答嘅，事关贵你哋公司嘅嘢，你哋唔可以多问啊，同埋 知咁多嘢咁 样。嗱，我咧系真系唔知嘅，就等于我冇开电视，唔知道个电视做紧乜嘢嘅节目一样，即系等于我净系听住个收音机，我又唔知道个收音机发生咩事一样。咁我觉得，虽然啦，我都明白嘅，就好似头先上一位听众一样啦，所有嘢咧都系嘅，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嘅，即系譬如瞓觉又总有瞓醒嘅一日，翻学又总有放学嘅时候咁。咁但系我觉得，你都可以尝试下接受下我哋新嘅班底啊！我自己又觉得嗱，因为我咧都系由细细个开始听收音机长大嘅，咁我咧自己细细个开始听嘅时候咧，就系阿梁继章开始做呢个节目嘅，咁所以我谂每一个人都会好唔一样嘅，对于每一个节目嘅情意结啦，我只系觉得，即系譬如有啲人可能特别偏爱一个主持嘅，或者特别偏爱一个节目嘅环节嘅， 但系我你哋个节目啊，个嘅主持人我都好中意听，即系我冇话大细心嗰啲嘢咯，佢个个嘅节目 咁啊好咯， 但听惯咗嗰个人讲嘢咧，又系深刻啲，同埋咧，同埋听咗咁耐咧，都好感恩， 要 日日都听到你。啲節目咁 係嘛？係啊，所以我有時覺得真係㗎，即係我哋要珍惜我哋而家可以擁有嘅一切咯，就好似我哋成日都話活在當下一樣咯。唔係淨係自己中意嘅一個節目㗎，可能係自己中意嘅一個興趣啊，自己中意做嘅一件事啊，或者自己 中 喜愛嘅朋友喎，咁樣咯。係 啊，個個節目都係播出嚟係令到人哋好開心啊，好好听先 好 做， 咁就好啦。听多啲晨光第一线咯，晨光第一线啲资讯都好好噶。 系啊，我日日都听噶，一六点钟我就醒咗就开到十点。十點熄一熄，咁到三點鐘又聽咁樣 咯。哦，係咯，即係就翻自己啲時間嗬。 我都有聽嘅，阿芭比。 咁咪好咯。 尤其是你咧，我最中意聽咧，你嗰個咩啊？ 係咩咧？到底 係啊！神 光我都估緊，到底係咩咧？ 我而家个心好乱咯，即系 唔使乱，唔使慌。嗱，改变咧一定系会令到人有一种可能要适应嘅时间嘅，但系咧我又觉得你要真系尝试去适应咯。同埋咧，我成日都相信一样嘢嘅，香港人嘅适应能力系好强嘅，我自己嘅适应能力都好强嘅。咁我就觉得用自己呢一个适应嘅能力咧去接受任何嘅变迁同埋挑战，总之乐观面对就 OK 噶啦。 烟花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生日快乐！ 二台生日快乐！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日快乐！ 欢迎收听 Radio Radio DHK Two 生日快乐！我咪得多个仔啦 ！Happy birthday to Radio Two！ 大大大！ 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祝二台生日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Two。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 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二台话你知，位于印尼巴厘岛的乌伦达努寺，又被称为水神庙，在西元1633年兴建，混合了印度教以及佛教的建筑风格，是孟威王朝第一个国王所创建，亦是当时最大的皇家寺庙。 乌伦达努寺坐落在布拉坦湖上，主要是供奉湖泊水神大维达努。 布拉坦湖是巴厘岛的第三大湖泊，亦称之为梦幻山中湖，一直以来都是巴厘岛中西部农业灌溉的源头。 在农业社会时代，乌伦达努寺更加是农民重要的精神寄托，他们会向大维达努水神祈求保佑，每年的水源能够充足，等农业收成可以年年丰盛。 由于印尼人非常重视乌伦达努寺，难怪在印尼盾50,000元纸钞的背面都可以见到乌伦达努寺依山傍水的身影。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8，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Selamat pagi Kak Sins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8，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啦。咁啊，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除咗有我林慧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喺度。 Selamat pagi。 嗱，格先生头先入嚟嘅时候咧，就同我讲话啊，出边咧，因为喺佢自己嗰一区咧，就落住大雨啦。咁所以都系咪都颇狼狈啊？ 倒水咁样啊！哇，好大好大雨，好少真系咁早咧就见到呢个情况噶啦。我记得真系我嚟呢一度开工咁多年咧，都未试过咁早就真系咁大雨。 都好似系有一段时间冇试过，好似两个月前都有试过嘅。不过我同你出门口嘅钟数相差咗一啲时间啦。咁我自己咧记得对上一次就可能系上一，好似6月定5月尾咁上下咧，都系有一朝早落住好大雨嘅。但系嗰次咧，我好似直头系冇带遮添。但我公司因为有遮嘅储备噶嘛，你知道，咁所以我就喺公司走嘅时候就有遮走嘅。咁但系我自己翻嚟嘅时候就冇带遮。我今朝咧就好好彩，因为咧我把遮咧系琴日袋咗喺个手袋度咧，冇拎到出嚟嘅。咁我仲一路一心，因为今朝早冇开个apps 或者开个窗帘去睇下出边嘅情况先至出门口，就一心觉得啊，应该都。琴晚又冇俾雨声嘈醒啊，又冇听到特别嗰啲乜嘢行雷闪电啊，应该今日 OK 嘅 ，OK 嘅咁样啦。点知佢就落雨啦，咁，哎呀，希望晏啲会好啲咯。 即系个裤都有一大半都系湿嘅咁样， 系嘛？我冇睇到， 所以就即系因为着啲颜色都比较深色，一见到啦，哇，咁样个天气，咁就戴遮就比较大啲噶啦吓。唔系一入嚟嘅时候，我都同你讲，脚好痕啊。 系咪因为啲雨水弹咗上去，定还是其实系即系有啲蚊叮虫咬咧？ 我唔知噶啦，即系分唔清噶啦。咁但系都有嘢救我嘅，我有支细细支嘅白树油印嚟嘅 ，Minya Gayu Budi。 我想话咧，先查呢一支白树油咧，我已经讲咗三次，起码好香我，我话好香啊，好香啊。 但有啲人唔中意，又话刺鼻，就有啲人就话好臭啊，好臭、啊。 嗱，不过我同你隔开咁远咧， 我唔知道系咪真系因为隔得远咧，我就唔觉得刺鼻啦，我净系闻到嗰一种香味咯。 嗯， 系啦，如果坐即系 exactly 可能喺你隔篱闻嘅话，可能就好劲咯嗰阵味。我唔知啊，因为我唔会好近距离咁样闻噶嘛。 应该唔会系嘛，咁细支，同埋都唔会即系咁劲咯。我觉得， 同埋而家咧戴住个口罩咧，再隔多一浸咧，其实咧就真系可以帮手辟下味嘅。我觉得，即系对于任何嘅味道咧，你都好似感觉上系冇咁浓烈嘅。以往你有冇试过啊？即系如果你去一啲出边嘅公众场所嘅洗手间咧，你系会有一种哇喺咁样嘅味道咧，你会好想自己快啲一系就出翻去。一系就快啲即系完事咁就走啦吓， 同埋唔想呼吸系咪？系啦，又鼻气， 你会唔会噶？ 我而家都有时我都会闻到啲嘢噶，仲系。 嗯，我而家觉得好啲嘅， 好啲嘅， 系啦，因为隔咗个口罩，我觉得系好少少嘅。但系即系你话如果情况系咪真系非常之大嘅分别咧？咁又唔系好大分别嘅，不过叫做有啲啲分别啦吓。即系同埋我会觉得咧戴咗口罩之后咧，其实都真系嘅，感觉上安全啲啊。即系你去啲多人嘅地方。又或者是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即是譬如以前呢你记不记得有些情况是当有个人一咳一声或者打一个黑痴呢尤其是春夏天转天气的时候呢啲人会全部散开噶嘛？ 而家就冇散，但系会另歪面咯。 系啦，会转身咯。因为我觉得咧，大家都会有一个意识，就系望一望，首先望一望嗰个人打乞嗤或者系咳嘅时候，佢个口罩系咪笠住个口同埋鼻先？系啦、如果系咧，我觉得大家 都好啲，系啦，即系嗰个最多另歪少少啫。 系嗰个惊慌程度好似冇以前咁夸张。以前咧即刻哇走开啦咁样咯， 即系起身然后行开啲系嘛？ 我真系。是的我疫情初期的时候我真的有见过这个情况。你知道我都是喜欢搭港铁的人来的嘛即是比较家里的位置会搭这个交通工具比较多一点啦。真是见过呢学你话斋呢港铁你知道很多位置是打横的车厢即是两侧这样的嘛。两边的乘客是站起身行了去另外一节咯。跟住我就 哇迟了一点呢搞不好他打了下次应该他未打的时候你见到他就是哈哈的时候你就已经要散。因为你打了那个黑痴呢已经是散咗咯，你同嗰个飞嗰啲嘢咧，同埋 个飞沫啊嘛， 飞沫同埋你行开嗰、那个嗰、那个点讲咧，个 speed 咧应该你慢过佢、 我相信嗰啲人系唔想佢打第二个嘅时候自己再中一次招，佢已经唔系考虑第一次啊，佢系谂住可能阵间仲有第二个黑切，咁我咪弊，我都系走先啊！我相信个心态系咁样咯。 Sunny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这个时候要麻烦格先生同我们讲一讲重要的资讯。 Departemen Census dan Statistik itu lagi melakukan sensus populasi. Jadi dari 18 Juli, petugas sensus akan mengunjungi rumah-rumah yang belum menyerahkan daftar pertanyaan. Jadi hanya mengunjungi mereka yang belum menyerahkan daftar pertanyaan dan sudah membuat janji. Semua data-data yang mereka terima itu akan dirahasiakan. Jadi petugas sensus ini akan memakai seragam, ada tanda pengenalnya, juga pakai tas merah dan juga sertifikat identitas petugas sensus. Jadi kalau seandainya ragu-ragu boleh telepon 182021 dan harus dicek dulu identitas mereka sebelum dikasih masuk ke rumah ya。 这个关于人口普查的问题啦，即如果你呢遇到一些人呢上门即问你很多问题啊，或者要求你去提交一些个人的资料啊，屋企的人的那些记录啊等等呢，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就可以致电182021这个电话呢去查询咯。即最重要呢都是那样东西，当你开门那一刻见到有人跟你讲话要入你屋企啊，或者问你任何资讯之前，第一件事无论是点都好，一定要问佢攞一个证件睇一睇啦吓。咁同埋，如果你真系有疑问嘅话咧，好似我头先话斋啦，打翻呢一个查询热线182021，咁就最清楚啦。嗱，格先生有疑问咧，我哋就要去查询啦。咁如果身体唔舒服，又或者系咧定期检查咧，大家都要注意喎呢样嘢吓。即系特别系咧，因为好多人都话打疫苗之前咧，就话不如去做一个嘅系啦 body check 啦。咁印尼姐姐都唔例外啦。我最近咧自己屋企嘅印尼姐姐亦都系走去做咗一啲嘅叫做健康检查啦，咁好笑嘅，我自己觉得我初初咧就系觉得系好惊，咁后尾咧就系觉得都可能系一个几好笑嘅事情嚟嘅，咁话说咧早两日咧就突然之间收到我妈妈嘅一个讯息啦，咁佢都急急地嘅，佢把声系，咁佢就同我讲啦，佢话啊工人姐姐入咗医院啊咁样。咁我当其时系，因为我其实咧佢嗰个信息咧就 send 咗嚟都原来一段时间仔，即系可能都三几个字或者半个钟咁样啦。咁但我一路做紧嘢系睇唔到个电话，我成日都摆咗个电话喺台面，跟啲文件扎住咗，可能隔好耐先见到个电话咁样啦。自己去咗做啲mixing 嘅混音啊、剪接嘅工作咁行咗去嘅。咁好啦，咁当其时收到呢个信息嘅时候，我就即刻打俾佢啦，即系问下喂发生咩事啊？点解突然之间我入医院嘅？因为我从来都冇听过话，即系唔舒服啊，或者有啲咩事啦。如果唔系就一早话睇医生就冇事啦。咁跟住好啦，咁啊入咗医院，咁我话诶，咁点算啊？咁因为我屋企人手咧系数得出系好有限噶嘛，即系全部都要翻工。其实系得翻我妈咪同埋工人姐姐喺屋企睇住我个女嘅啫。咁如果工人姐姐喺医院，咁即系得翻我妈咪啦。咁而当其时咧，因为我个女女系学紧啲兴趣班嘅，即系佢就不能够劈低我个女喺个即系兴趣班嗰度就去医院揾佢咁样啦。咁所以佢就即系四围问人可唔可以帮手去睇一睇咩事咁样。咁我嗰阵时咧就接近我放工时间距离仲有大概五分钟左右啦。其实咧好笑噶，我咧就走去同我老板讲，我话弊啦，我有啲急事，我要去我要走先啦，可唔可以早五分钟走啊？咁佢就诶，你走啦，走啦，走啦，咁我好啦，我走啦。咁跟住咧，我就好快速咁样谂住去到医院啦。咁当其时咧就都联络紧个印尼姐姐嘅，但系可能因为即系做紧检查或者各样嘢啦，就听唔到电话咁。咁去到嘅时候咧。咁啊，因为真系原来而家啲医院咧系好繁忙。嗱，我有一段时间冇去过医院噶啦，真系。咁去到嘅时候咧，同我自己印象之中系有少少分别嘅。嗱，我有目测过啲唔同嘅地方，包括啲门诊部啊、攞药嘅地方啊、急症室啊各样嘢。因为你要行匀晒，你先去到我要去嗰个地方嘅。 系。 咁我去嘅时候咧，我系 其实我是几担心同埋几惊嘅，因为我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啦。因为呢公民姐姐喺个电话度嘅版本呢，即係个转述呢，同我妈妈讲就係、是、我而家入医院啦，入咗医院啦，跟住呢我就唔知道点解。因为通常都会问点解呀，你咩事呀、啊、咁样啦。咁淨係呢我妈妈就知道呢，佢嗰日本身係去做一个检查嘅咁样。咁点解无啦啦入咗医院呢？咁我去到嘅时候呢，就首先搵返个工人姐姐出嚟先啦。咁佢当其时呢，由于话嗰个医院嘅人太多啦，即係想要安排去病房嘅人太多，咁所以呢佢就係被安排喺一个原来一个等候区喎。咁但嗰个等候区呢，其实都係同普通其他啲病人係冇分别嘅，即係佢自己叫做划咗一个等候区啦。但如果你就咁行去，你係唔知道原来嗰个係等候区嚟嘅。咁好啦，咁原来有一大堆人呢都系等紧上系你入医院咁样，咁我当其时即系我第一个下意识就系话，咁我咪应该问一下发生咩事先咧？咁通常都应该会话话俾你听你咩事，咁然之后先至话安排你入院好唔好咁样噶嘛？即系我觉得啦吓。咁跟住我就四围去留意啦，因为真系好繁忙嘅，我见到系真系好繁忙，同埋即系都辛苦嘅，都可能系实在太多人啦，同埋太多嘅工作要处理啦，咁所以见到啲人系真系忙得好紧要，忙到咧我系完全揾唔到一个可以答到问题嘅人咯。系啦，即系因为你见到一啲可能答到你问题嘅人咧，佢都好忙，咁你又唔想阻住啲真系有需要嘅人啦，咁。咁於是我就話，唉，咁唯有等啦，因為我估都總會有人行過嚟問你嘅咁。咁同埋因為佢表示咧，嗱，佢揾我媽媽到我去到當中，其實已經等咗一段時間噶啦嘛。咁就咁唔緊要啦，再唯有等多一陣，睇下有冇人再嚟嘅時候，或者經過去帶下一個等嘅人嚟嘅時候，我哋就問嗰個人啦咁。 大家隔等嘅時候咧，會唔會好緊張啊？好驚啊！一見到你嘅時候咧，卡媽咪，你終於嚟啦！ 我去到嘅時候咧。我已经见到佢系两只眼，啲眼泪系朗下朗下， 一见到你就即刻流出嚟啦， 都差唔多系咁噶啦。因为咧，我见到佢嘅时候，我 feel 到佢系惊得好紧要。嗱，其实我都好担心，但系嗰种担心系，我好想快啲去搞清楚件事到底系发生咩事。佢嗰种担心咧，即系我完全感觉到佢系觉得啊，我今次大件事啦咁样嘅。咁、所以我去到嘅时候咧，我系揽住佢，冇事嘅，冇事嘅。我哋阵间一齐问下发生咩事先啦。咁、我话唔使咁紧张住。咁于是咧就大家都即系喺度等啦。咁终于咧等咗我谂可能数十分钟啦。咁跟住咧就有人叫佢个名咯。嗱，叫佢个名咧又好笑嘅，因为咧其实咧。印尼姐姐的名字是很難讀的， 雖然你是知道是叫做 Amy， 但是實在難去的名字是 Sumiati Angreani， 不知道什麼這樣 了那些就是 咁样啦，咁我想话咧，阿印尼姐姐去到嘅时候咧，即系佢都可能见到我紧张啦，佢都想缓和个气氛嘅，佢就同我讲啦，佢话头先咧佢叫咗我个名好多次咧，我都唔知道佢叫紧我，即系因为我估香港人可能演绎嗰个印尼人嘅名嘅时候咧，佢未必系用翻佢哋嗰个方法去读啊，咁所以读完嗰一堆嘅音咧，我个姐姐唔知道佢叫紧佢，因为都真系争几远嘅，我听嘅时候，咁后屘咧我哋就一齐话。似唔似啊？呢、這个咁长，即系因为你知啦，香港人居多噶嘛，咁你叫得长嗰啲，可能都有机会系啦。跟住我哋就听咯，似唔似咧？可能有少少似啦，不如问下系咪你啦？咁跟住就真系啦，咁然后就去到我姐姐就话啦，头先俾人闹，因为咧叫咗好多次都唔应，但系佢话对唔住，我真系唔知道你叫紧我咁样啦。咁即系呢一个叫少少嘅笑话啦。咁但系入到去嘅时候咧，原来最后尾发现系咩事咧？咁佢就因为咧佢自己咧就即系通常你知做健康检查咧，佢会问你噶嘛，你最近有冇啲咩特别唔舒服啊，或者系？即系有啲乜嘢嘅症状啊咁样，咁我姐姐咧就同佢讲，我最近成日胃痛咯咁样，佢只系讲咗话我最近成日胃痛咯咁，跟住咧医生就问佢啦，咁系咪痛会痛得耐噶？我都系有多一段时间噶，咁你痛咗几耐啊？即系呢个胃痛嘅问题，几个礼拜啦咁。咁佢就係咁樣答啦，咁跟住呢好好喎，其實呢佢都幫佢做身體檢查嘅時候就照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咁檢查完之後呢就同佢講話要入院啦咁樣，咁我姐姐就 惊到不得了啦，就发生咩事？照完之后无啦啦话要入院嘅咁样。咁到我去到嘅时候咧，咁佢就去到嗰个步骤就系叫佢签字啦，咁跟住我就问咯，我其实咧到底咧佢发生咩事啊？咁样啦，咁佢哋都好好嘅，问下你边个啊？咁样啦，我系佢雇主嚟嘅，咁我嚟睇下到底发生咩事，了解一下咁样，即系我谂住问清楚啲，起码就算真系有咩事都知道点医啊嘛。跟住咧，佢话哦，其实冇嘢啊，乜都照唔到啊。 系。 咁跟住我就问啦，咁点解乜都照唔到？但系要入医院嘅咁啊， 要仲再继续照啊？ 唔系，其实系唔使继续照。咁佢咧嗱，其实真系我觉得系耳拆万全。我而家觉得原来系咁样嘅。佢话因为咧我哋乜都照唔到，咁但系佢话佢痛，同埋都痛咗一段时间，咁所以咪不如入医院观察一下啦咁样。咁跟住我个姐姐突然之间只眼发光啦，即系跟住佢话吓，咁我真系冇事啊？咁跟住我就再帮佢问啦，我话咁其实系咪真系咩都照唔到啊？你头先做嗰啲检查咪都显示系正常啊？咁系啊，正常啊，咁跟住我就话，咁其实系咪可以唔使入医院呢？咁因为我嘅理解系佢个胃痛可能只不过系，即系我都成日胃痛啦，我都唔会谂住我因为胃痛我会无啦啦去入医院，因为唔系嗰个好严重或者好辛苦嘅程度啦，咁跟住我问我姐姐，其实你觉得自己有冇需要入医院啊？我话 OK 嘅，我话如果你真系觉得有需要想观察嘅话。跟住佢话冇啊冇啊冇事，我就想走噶啦咁跟住之后就可以俾佢选择唔住院咯咁样，咁所以呢、这个过程系吓咗几个钟头啦，即系喺等与等之间，咁然后最后咧，我哋系相拥喺嗰个医院嗰度咧，佢系大喊嘅，咁然后佢喊完之后，我就话提佢，你记得打翻俾你屋企人，话俾佢听你冇事啊。 佢同屋企人讲咗啦， 佢已经讲定，哎呀，如果有啲咩事嘅话咧，你就要照顾我其他屋企人同埋小朋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在铜锣湾一间店铺外发现超过200人聚集，涉嫌违反限聚令，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带走店铺负责人。警方说，昨天傍晚大约6:30，有229人在铜锣湾陈东里和陕西街交界一间店铺举行篮球比赛和音乐派对，年龄介乎12至49岁，涉嫌违反限聚令，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32岁店铺男负责人涉嫌组织受禁群组聚集，被带返警署作进一步调查，稍后会被检控。英国单日新增54000多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两日超过50000宗，再多41名患者死亡。已经接种两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卫生大臣贾惠德亦都受感染，他在社交媒体说自己初步检测呈阳性，症状轻微，正自我隔离，等待进一步检测结果。他呼吁仲未接种疫苗的民众尽快接种。政府星期一开始将解除英格兰地区余下的防疫限制措施，包括取消戴口罩的规定，不再限制聚集人数，所有经营场所可以恢复营业。访问大马士革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会面。王毅说，中方反对任何在叙利亚实施政权更迭的企图，坚定支持叙利亚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确定的原则处理好国内问题，形容广泛包容、团结一致的政治解决方案，又欢迎叙利亚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新伙伴，愿意与叙利亚加强沟通协作，帮助叙利亚提高反恐能力。巴沙尔表示，王毅是他连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个外国客人，叙方在涉台、涉疆、涉港等问题上无条件支持中方，叙方希望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王毅亦都同叙利亚外长梅克达德会谈，并出席双边合作文件签署仪式。法国前锋基奥特来季将会由英超车路士转投意甲 AC 米兰，两间球会分别宣布消息。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37，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嚟到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啦，同大家讲下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今日咧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咧间中清劲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都系唔稳定噶，咁啊有骤雨同埋雷暴，而星期一嘅雨势咧系有时颇大噶，咁啊记住都要带翻把遮吓，即今日咧出街又要带把遮啦，听日啦，同埋呢个礼拜可能最好都带住把遮会比较稳阵啲啦。咁啊，现时室外录得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6%。再提一提你嘅咧，就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伴随住咧亦都有雷暴警告嘅生效啊。时间去到今朝早嘅9:00啊，有效时间。 26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96%. Sekarang ini peringatan petir dan halilintar sedang berlaku sampai jam 9 dan juga peringatan hujan warna kuning juga sedang ada,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berawan dan ada hujan yang deras dan petir. Awalnya tuh hujan juga akan agak deras dan paling tinggi mencapai 30 derajat Celsius. Sedangkan ke depan 1-2 hari cuaca masih belum stabil dan juga akan hujan dan ada petirnya, dan di hari Senin bahkan hujannya itu curahnya tuh akan sangat besar. 如果今日本身安排了一些室外活动的朋友，可能就需要想一些其他的活动来取缔一下啦。 但不过拜用半拜用一样不少，即是带遮带大把啲啲咁多噶啦。 我见你带长遮咯，所以好醒啊。好醒目，即系如果印尼姐姐都系啦，尤其是如果有啲朋友仔咧系着住啲即系比较长啲嘅衣服咧，今日落雨天就真系要小心啲啦。即系一来小心自己棘亲啦，二来咧亦都惊佢咧湿咗之后咧，其实即系噏住个人啊，都几唔舒服嘅。试下着啲短身啲，或者我见佢有人咧系上身系。系啦，上身系照着嗰个装束，但系下身系着翻牛仔裤同埋人字拖咁样咯。 裤都应该一分钟，如果系咁大雨嘅话会湿噶，有机会即系着多带多件衫啦。 都系，即系如果可以即系喺个行装里边加多一套嘅衣服，可能就更加稳阵啦。同埋可能即系好多平时聚集嘅嗰啲地点咧，就算有瓦遮头都会大雨啊，或者系个地下湿晒啦，咁就要谂一啲嘅活动或者地方咧可以聚集得好少少咯，系啊，系啊，即系最好就一两个人咁样自己去行下街咁样就算数啦，都唔好咁多人啦。 你会唔会啊？ 如果俾着我咧，我就会留喺屋企嘅。留喺屋企咧，除咗听收音机之外咧，亦都有好多个好节目。尤其是如果咧嗰个节目咧系有一啲印尼语嘅字幕咧，等我一路可以睇咧，我就更加睇得明白啲添啦。 系咁噶，咁啊，如果系我睇电视好多咧，都系咧要揾 subtitle 噶，因为有啲如果睇得唔明嘅话咧，你睇 subtitle 咧就。 系啦，正啦。 咁而家咧就系、是、有啲节目系咁样嘅，啲 ini Hong Kong ada di televisi Hong Kong RTHK 31 ini mendatang dari tanggal 19 bulan 7 sampai 16 bulan 9 jam 4:30 sampai jam 5 sore ada satu seri ya cerita Hong Kong namanya, dan ini adalah pencaharian hidup. Jadi ini seri-serinya itu dalamnya tuh ada 10 cerita ya. Jadi cerita ini mengenai cerita yang bisa menginspirasi kita supaya mencari posibilitas dalam hidup, dan juga ada orang-orang yang bisa memberi inspirasi buat kita. Jadi ceritanya tuh menarik, dan paling okenya ini semua cerita ini dalam bahasa Kanton tapi ada subtitle Indonesia. Jadi buat kakak-kakak kita kalau mau menonton bisa sambil mendengar dan membaca subtitlenya. 即系有呢一个字幕嘅帮手咧，我相信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啦，同埋内容咧都可以睇得更加清晰啊吓。咁啊，呢一个咧都系逢星期一嘅时间播出嘅，吓格先生，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啦吓。虽然今日星期日，但系系咪可以睇翻转头嘅咧？如果系播咗嘅话， jadi ini setiap hari Senin diputarnya ya 4:30 to 5:00嘅。 系啊，所以可以为自己下个星期日或者再之后嗰啲时间咧，都可以安排一下啲节目咯。我觉得都几好，即系可以睇下唔同嘅节目啦。咁同埋咧，佢除咗话有呢一个嘅星期一播出之外咧，星期二啊同埋星期四都有重播嘅。咁所以如果咧错过咗星期一，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星期二同星期四。 嘅播放时间啦。 Ada siaran ulangan loh hari Selasa dan Kamis pada waktu yang berbeda-beda. Jadi kalau Selasa jam 5 pagi sampai 5.30 pagi, Kamis jam 6.30 pagi sampai jam 7. Jadi boleh dilihat lah. 香港故事追寻人生啊，可以睇多啲关于唔同嘅节目，可以了解下我哋嘅身处嘅地方嘅多啲资讯啦。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Rum, rum, bum, bum, bum, bada. 我想多一点松开那心情。Come and get it, come and get it, come and get it, get your feet. Rum, rum, bum, bum, bum, bada. 来吧，全身全手抱那真理。我最怕你也怕过脑退化，错干嘛错干嘛对佢冇氧化。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我怕有冷清噶。 大开袖口，打开紧箍嘅颈后扭，同我跳八拍，不如大胆数到九，唔怕丑，膊头扭一扭。Come on， 神经质的东西很多，通通都受我管，难得试过计较半晚，一个门曲式拣下款。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Rum, rum, bum, bum, bum, bada. 我想多几天松开那心情。Come and get it, come and get it, come and get it, get your feet. Rum, rum, bum, bum, bum, bada. 来吧，全身全手抱那心灵。我最怕你也怕过脑会退化，错干嘛错干嘛对佢会氧化。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个有眼睛。 自更好 Get moving on Cause we were star 气势至上要尽快做到 高音可笑起咁老 低音可卷起长袍 Not about the money All about the show 你我有行万年不好 我想激光继续拍梦继续游荡能量乒乓你望望望拍住流汗我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啊，姚先生，今个礼拜都要问下你，印尼嗰一边疫情嘅情况系点样啦？ 而家就系 daily case 咧，就已经 hit 咗50,000噶啦，贾 Barry。 嗯。 咁最高嗰一日咧，就系7月15日就 hit 咗56,000+啦。咁就琴日咧就51,000+宗。 嗯。 咁都系。嗰度都緊張嘅，咁、mm-hmm. 咁就有啲上個星期啦，應該係喺個大城市啦，喺耶加達附近嗰度咧，啲人咧就有啲係搶買有一個牌子嘅奶， 點解咧？ 某個牌子嘅奶，因為咧就傳咧就話嗰個牌子個奶咧就會令到人哋確診嗰啲會好啲，你唔確診嗰啲都會令到你舒服啲，唔會咁容易確診，就個個人都湧去買。嗰一隻奶，咁嗰隻奶咧係樽裝嘅，咁、就變做個價錢咧就變做兩倍啊、三倍啊，冇貨啊，啲人唔買啊，就 kitty 卡啦，就發生咗呢件事啦，就會有呢啲事啊！我覺得如果係啲地方咧就比較緊張嘅時候咧，啲人就分鐘唔會諗咁多。你覺得奶會唔會幫你去嗰度舒緩或者係醫呢個病啊？唔會噶嘛。 如果會， 奶 我 都 驚 奶啦， 係啊。 同你唔飲呢個牌子，飲大個牌子都得，但係就話淨係呢一個牌子啫，先可以令到你會好啲嘅。咁、個個咪去嗰度買嗰個奶咯。咁啲人咪覺得係呢啲唔理性嗰啲行為係會有發生嘅。 我初初聽你咁樣講咧。话即系大家一窝蜂抢住买一样嘢咧，我只系以为系明星啊、效应啦，系咪又好似上次咁样印咗某一啲嘅男团啊，定还是系天团嘅样 啊， 或者是赠品附送，所以先有人抢 嗰 啲商品 嘅样系嗰个产品都系冇嘅，喺个产品上边系有个动物嘅样嘅。 哦，即系净系只牛咁样嘛？ 又 牛奶 又唔系牛， 又 唔 系牛吓？ 你估唔到嘅，好奇怪。 牛奶嘅 包装，但系嗰个 logo 里面上边咧系绝对同牛冇。关系嘅嗰个动物， 我问一下啲背景问题先，系咪因为嗰间公司本身唔系做牛奶起家嘅，关唔关事？ 唔系，嗰间公司系做牛奶噶， 吓， 系啊。 咁系咪因为嗰间公司个老板个名或者嗰间公司名系同另外一只动物嘅形象有关，或者个样有关？ 又系冇， 又冇关。 系啦，咁你一定估唔到噶啦。但系呢一个牌子咧，香港个公司个牌子香港有嘅，但系嗰一只奶咧就香港冇得卖嘅。咁、我俾你见到啦， 见过。 个 logo 你都见到啦，咁就使唔使讲咩动物啦？ 我好似见过，系、但我有冇留意呢个问题？ 系啦， 即系我冇留意佢系呢只动物系关佢卖嗰啲产品咩事？ 系啦，咁啊奇怪个动物系揽住一杯奶咁样，好似话系好好饮啦嗰个奶，咁啊奇怪啦。总言之就个人都系抢啦。上个星期啊，今个星期应该冇噶啦，已经人哋就话系呢一样嘢系奶系好嘅对身体，但系又唔会话系会帮助到呢一个 COVID-19 嘅，所以就费事啦。你去嗰度俾两倍三倍个钱，变做人哋真系我有个朋友系中意饮呢只奶，佢就话好嬲。因为点解咧？而家买唔到，咁就算啦，饮大个牌子先啦，唔好同人哋抢咯。 有少少类似以前咧，咪有一排咧，即系都系话饮某啲乳酸饮品咧，可以唔知抗癌定系乜鬼咁样咧，就搞到整个市面上都冇得卖嗰啲饮品啦。同埋我记得我细个咧，我个女咧，即系仲需要去饮奶嘅时候咧，都好多时咧，奶系好难买嘅一样嘢嚟噶。因为咧，其实咧唔单止系呢一类嘅传言，譬如啲家长嘅群组咧都会噶嘛，譬如话啊边个个女或者个仔咧饮咗嗰只奶好似几好咁、大家就会一窝蜂咁样谂住去试下咯。 系咩？会咁噶？ 会噶。 但你试你都最多系试一罐啫，唔会一次过试好多系咪啊？一买都唔会买成12罐咁样系咪啊？贾 Barry 嗱，睇翻你乜嘢奶啦？ 你未必啱噶、 嗱，有啲人咧，通常咧喺某一啲嘅优惠期间咧。因为要凑够个数嘅关系咧，咁而因为咧又有啲嘅所谓嘅期限咧，食物期限咧系未必真系好快到期嘅。例如可能有一啲咧系即系空运到香港嘅嗰啲饮品啦吓，即系可能有几个月嘅期限噶嘛。咁啲人系真系会一箱箱咁买噶。 第一箱箱都唔系一个人买系咪？系我约埋你约埋好多，但系啲人咁我 嗱咁我就 唔 知啦， 多啦。 咁我就唔知啦。但系 试过啲嘢，梗系唔好一次过买咁多啦。 嗱，我系咁觉得。 得嘅，但系我唔知点解，我唔知点解我会见到呢个情况啦吓，即系因为你谂下近呢一年，我谂大部分都系自己本地人去购买呢一啲嘅产品啦，我系真系经常都见到啲人系咁样买嘅，所以我住嗰个地方咧系好难买嘢嘅，因为落到去通常啲嘢都冇晒嘅。 咁你就要同啲 shop 咧 friend 啲啦，咁样 吓好难 得你咧，咁、那个老板就会留啲嘢俾你啦、哦，因为你我 妈咪系我妈咪系熟客嚟， 咁你就要跟你个妈咪去咧，你妈咪就话呢个系我个女啊， 唔得嘅，唔得嘅，唉，唔得嘅，唔得嘅，即系算啦，买都系买，买唔到算咯，而家都系抱住呢个心态。同埋咧，我想话咧，我成日都发现咧有一个好困扰嘅状态噶，我谂可能印尼姐姐咧喺呢个嘅超级市场购物嘅时候咧，都会有呢个状况，就系咩咧？你冇发觉咧减价嘅时候咧，好多时买一送一或者买二送一，但系只系得翻两件货品喺个货架度咯。 有， 嗯 嗯，然后问嗰啲 staff 咧，仲有冇啊？里面冇噶啦，得咁多。 嗯，咁遇到呢个情况，你会点做啊？ 唔买。 你唔会问下佢可唔可以送第二样咁啊？ 唔使啦，因为有时我真系谂咧，买二送一、买一送二嗰啲咧，我实实都唔需要咁多个。我屋企真系冇位摆啊！ 咁你有冇谂过横掂？你都唔需要，咁你咪净系买两个，唔使佢送一个咯。 但系觉得又好唔抵，买大啲差唔多一样嗰啲嘢咯，都系用你。用嘅啫， 嗯，咁我又问你 A 牌子，你买 B 牌子冇乜所谓。 咁如果你系嗱，你知道好多雇主啦，系俾低一个家用嘅钱，然之后叫印尼姐姐系交单又好啦，或者集低啲数又好噶嘛。咁如果假设你系一个印尼姐姐啦，你遇到呢个情况嘅时候，你买唔买啊？你真系你雇主叫你买嗰样嘢， 咁问雇主咯。而家呢度个promotion 系冇咯，咁点啊？呢个我买唔买啊？咁样咯。 但系你雇主知唔知有个 promotion 先？ 咁如果雇主唔知嘅话，冇乜问题，买一个咯。 呢个就系个重点啦，个重点就系到底嗱，如果你自己系做消费者嘅时候咧，你买嘢嗰个心态咧，你就会觉得啊，可能咧，即系买二送一，其实人哋都系送俾你嘅，或者个价钱本身你都系俾翻两个嗰个产品嘅价钱嘅，只系你真系心态上觉得，哎，好似蚀咗一个，嗰个蚀之人哋唔送俾你啫，其实你又应该冇蚀到嘅，咁但系如果系你真系需要买嗰样嘢用咧，嗱，譬如我当豉油咁样或者油。你嗰日唔买翻去，你真系冇油嘅 吓，唔会等到真系冇先买嘅系嘛？仲有一半嘅时候嗱嗱声买啦。 嗱，你会咁样噶？ 梗系会啦，我屋企真系啲嘢咧吓，真系啊，到而家好少真系用到最后嗰一滴先嗱嗱声落去买嘅、 我屋企偶尔会发生呢个状况，系啦，即系因为我哋唔系样样嘢都会经常用啊，咁可能有时咧啲嘢真系用到底嘅时候就会啊。用埋下次先啦，或者应该都够用嘅，点知可能就发觉原来唔得啦，要落去买啦，咁都试过咁样嘅，或者突然之间你需要整一样嘢嘅时候，发现即系整紧啦，开始先发现自己买漏咗一样嘢，咁你就会冲落去买咯。咁喺呢啲状况咧，嗰、那个考虑嘅原则可能又会有少少唔同咯。 因为 Gabby 系香港心态，我呢个系印尼心态，印尼 有分别咩？真系， 梗系啦，你方便啊嘛，你要买嘢落街又即刻由我啲分分钟要行咁几条街，咁我梗系要买定先咯。 哦都系，所以你嗰种嘅未雨绸缪咧，亦都可能系印尼 style 啦，应用咗喺啲格格嗰个身上啦。希望佢哋都可以啦，即系多啲嘅注意，睇下屋企有啲咩就嚟用晒嘅时候，快啲同雇主讲，等我帮你抠下最近边度抵咧，我哋就可以买定啲先啦。嗯， 咁咧ada ini informasi mengenai barang-barang gas yang di rumah yang dipakai di Hong Kong yang sejak tahun 2003 itu sudah harus mendapatkan izin dari Departemen Electrical dan Mechanical Services ya, dan juga harus ada stempel GU. Jadi kalau ada barang gas di rumah yang tidak ada stempel GU berarti sudah lewat waktu pemakaiannya dan harus diganti, dan pemakai juga harus mengatur 18 bulan sekali kecek barang-barang gas yang di rumah supaya tetap aman. Untuk informasi pergilah ke website IMSD untuk detail-detailnya ya. 另外亦都有疫情嘅相关资讯、哦。 Dan pemerintah juga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dari umur 12 ke atas. Jadi bisa melakukan booking lewat online ya, dan juga bisa vaksinnya d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s atau klinik atau ke dokter pribadi. Jadi di vaksin itu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itu operasinya sampai akhir September 2021. Jadi kalau ada orang yang ingin vaksin BioNTech harus melakukannya itu dosis pertama akhir Agustus supaya bisa selesai vaksin dua kali akhir September ini. Sedangkan vaksin Sinovac itu bisa dilakukan terus melalui klinik publik dan klinik privat. Jadi umur untuk vaksin BioNTech dari umur 12 ke atas, Sinovac 18 ke atas. Jadi boleh dilakukan menurut kesehatan masing-masing dan keadaan tubuh masing-masing karena vaksin berguna untuk melawan virus.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ww.covidvaccine.gov.hk。 嗯，亦都系啦，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啲关于呢啲疫苗注射啦，同埋疫情其他嘅相关资讯嘅。 Untuk kesehatan juga selalu ingat bahwa masih masa pandemi ya, jadi harus tetap bisa menjaga kesehatan diri, kebersihan lingkungan, cuci tangan, pakai masker dan hindari keramaian, jaga jarak sosial, dan kalau ada merasa tidak enak badan pergi ke dokter. Rumah juga dijaga keamanannya dan juga kebersihannya, dan tuang air setengah liter ke pipa Utrep setiap minggu. Dan juga kalau informasinya ingin dapat berlebih, boleh ke informasi si pemerintah di www.coronavirus.gov.hk。 今个礼拜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咧，我哋继续会有 Beautiful Sunday 嘅，下个礼拜再见啦，贾先生。 Bye, Barbie。